你说即将要离去，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无边人海里，不要什么诺言，只要天天在一起。我不能只依靠片片回忆活下去，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。 最亲爱的朋友，请你 这么细腻的拥有，虽然是一首生日才唱的歌，也永远陪在你左右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握着我的手，跟我一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，你在意生日怎么过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握着我的手，跟我一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，你在意生日怎么过。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，别在意生日怎么过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沿着夏天的脚步，看着夏日雨和，听着夏雷阵阵。夏天是个风云变幻的季节，一切都来也匆匆，稍纵即逝。夏天是惬意的，是美丽的，是快乐的。今天是7月27号，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想随风就飞过，黑暗如今比较多，如何学习尽情高飞在天空。哦，前方的路它越来越清楚，未来风雨雨怎么说，我要明天你懂得如何爱我。哦，不管未来我会多么累，不管曾经流过多少泪，相信我雨天过后彩虹有

sing a song. Just sing a 的话。